第25集，希尔瓦纳斯风行者。 银玉城的名义，他们在哪儿？ 奥雷利亚握着剑全速跑过森林，树叶与枝条从他身边擦过，只能看到一团模糊，其他游侠则呈扇形分散出去，以覆盖更多的区域。奥雷利亚希望他们没有撞上任何兽人或者巨魔，他想要亲手消灭那些肮脏的绿皮入侵者。自从看到那些大火之后，他就已经不止一次的期望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园。他为什么会觉得联盟需要他的帮助？难道安纳斯塔瑞安逐日者和其他议会成员不远远比他年长睿智，不比他更有资格决定应当给那些年轻的种族提供什么帮助吗？不过话说回来，安纳斯塔瑞安确实相信部落永远不会对身处奎尔萨拉斯的他们构成威胁，因此他认为这个联盟与他们无关，无论外界发生了什么，他们都是安全的。但显然他错了。然而，如果奥雷利亚当初遵从了他的决定，而不是乘船顺流而下，在行军翻过山脉，当兽人和巨魔来袭时，他就会在这里与自己的家人和人民在一起并肩作战。这会有什么区别吗？他不知道，也许没有区别。多一个游侠对抵御从未预计到进犯的敌人又有什么助力呢？但是至少他不会觉得自己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抛弃了他们。这个想法让他进一步加快了速度。他越过一丛低矮的树丛，跳到两丛树之间狭小的空地上，突然发现一只剑尖正指着他的喉咙。握着长弓的人与他身高相仿，穿着相同的装束，只是不像他那样久经风霜。长发从斗篷的兜帽里露了出来，在阳光下如同象牙一般闪烁着微光。奥雷利亚十分熟悉这种闪亮的银白色，他绝不可能认错的。 温雷萨，奥雷利亚，你回来了。当然，你们都还好吗？希尔瓦纳斯在哪儿？父母亲都安全吗？ 他们很好。希尔瓦纳斯和一支狩猎小队在河床附近，父亲和母亲现在应该在银月城，他们是去与长老们商议的。 姐姐，你去哪儿了？这里出什么事了？奎尔塞拉斯到处都是大火，还有其他一些游侠没有回来报道。 我们被入侵了。安静。 安静？为什么？ 温雷萨的话语被一个从树上突然跳下的高个身影打断了。那个身影在向前猛扑过来的时候，手中握着一柄短柄长刃的战斧。然而奥雷利亚在他跳下来之前就听到了，他早做好了准备。他举起剑招架住了这一击，然后侧过身，灵巧地用他的一柄弯刃长匕首发起了第二击。奥雷利亚的剑划过一条曲线，干净利落地切下了这个东西的脑袋。他向前倒了下去，武器从他现在已经毫无生气的手指间滑落。 快一点，我们需要动起来，快！ 温雷萨被这突如其来的杀戮惊讶地瞪大了双眼，他点了点头，转过身跑了起来，既是想要逃离这暴力的一幕，也是因为他姐姐的命令。他还很年轻，是三姐妹中最年轻的一位，在此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斗。奥雷利亚本来希望这还要在很久之后才会发生，不过现在在担心这一点已经太晚了。他们跑过森林，奥雷利亚很确定自己从头顶什么地方听到了笑声，是巨魔。那些生物在头顶的树枝上紧紧地追踪着他们，毫无疑问，这些巨魔们计划在他们找到救兵之前跳到他们头上干掉他和温雷萨。幸运的是，巨魔们并不了解这片森林，而奥雷利亚了解。他领着温雷萨和那些看不到的追踪者赛跑，急转跳跃间他们穿过溪流与空地，冲过小树丛，钻过树枝与藤蔓。温雷萨手里握着长弓，紧紧跟着姐姐，而巨魔的笑声也紧贴着他们。奥雷利亚看到前方的一条银带，是一条河。奥雷利亚猛地冲刺起来，温雷萨与他不相上下。他们冲出树林，冲到河边的一条空地上。突然间，奥雷利亚感觉到身后的撞击， 首先是一个巨魔，然后好几个巨魔从树上跳了下来。巨魔们明白，要在他们到深水处游走或者飘走之前抓住他们。巨魔讨厌水。 追逐很有趣，苍白的家伙，现在你该死了。 好几只手向奥雷利亚伸了过来，长长的爪子擦过他的身体，试图抓住他的头发，但奥雷利亚扭着身子躲开了他们的手。他转身举起剑，准备力战到死。令他意想不到的是，那个巨魔僵硬地向后倒了下去，一只长剑从他的脖子上突出来。其他巨魔同样纷纷中箭，他们还没来得及逃回安全的树林，就被射倒在地。奥雷利亚转身朝着河流的方向打量，他看到在河的对岸有一群游侠，他们的长弓因为刚刚射击过仍在颤动着。其中一位游侠身披一件绿色长披风，身穿一件纹饰远比其他人华丽的短衣，他有着一头金色长发，与奥雷利亚的类似，但是发色稍深，双眼更偏向灰色。其他游侠围在他身边，他微笑着举起长弓致敬。 欢迎回来，奥雷利亚，你给我们带回来了什么麻烦？ 即使隔着河，奥雷利亚也能感受到希尔瓦纳斯声音中的强烈情绪，仿佛光凭他的意愿就能让答案自动出现。奥雷利亚用微笑回应姐妹的问候。风行者三姐妹中，奥雷利亚是大姐，河对岸的希尔瓦纳斯排行第二，她是全奎尔萨拉斯的游侠将军，一如既往的强势。最小的温雷萨就显得逊色了许多，此时的温雷萨正面色苍白，颤抖着扭过头，不去看那些新鲜的尸体。 不是我带回来的，希尔瓦纳斯，我本打算赶在他们前面回来的，不过我带来了援军，现在我必须和议会谈谈。 我不确定他们会不会听你的，他们正忙着担心这些大火，眼下没工夫关注其他事。我也一样，这些巨魔在整个森林里四处出没，似乎毫无规律，眼下我必须处理这个麻烦。 他们会听的，我会让他们别无选择。 当奥雷利亚不请自来地闯进银月议会时，高等精灵的国王安纳斯塔瑞安逐日者正在和银月议会用低沉严肃的声音讨论着问题。看到闯入者，好几个高等精灵统治者惊讶地从椅子里站了起来，不过奥雷利亚无视了他们，他只关注安纳斯塔瑞安。安纳斯塔瑞安逐日者很老了，即使对精灵而言也是如此，他的头发早已变白，皮肤薄如羊皮纸，像古树一般布满了皱纹，曾经苗条的身体已经变得枯瘦纤弱，但他蓝色的双眼仍然目光锐利。虽然他的声音变得尖细单薄，但是仍然充满了威严。奥雷利亚本能地在他的怒火面前畏缩了一下，但他想起自己为什么来这里，于是挺直了身子。可还没等他开口，安纳斯塔瑞安逐日者便质问他： 你闯进这里是什么意思？ 我是奥雷利亚风行者，我穿过了我们的边境，在人类的战争中和他们并肩作战。我现在给你们带回来一个重大消息，这个消息不仅仅与他们有关，还与我们自己有关。那些人类警告过的部落是真的，他们数量众多而且强大，他们的部队主要是兽人，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生物，包括森林巨魔。 你说部落里包括巨魔？但这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就让巨魔们跟着你所说的那些奇怪生物吧，而且很可能他们就会远离这里，也许那些人类还会替我们杀了他们。 你不明白，部落不是一个我们可以肆意无视并且遥不可及的麻烦，他们打算征服整个洛丹伦，整个大陆，这就包括在奎尔萨拉斯的我们。 哼，那就让他们来，我们的领地固若金汤，没人能活着穿过那些符文石。 没有吗？你确定？因为巨魔们已经进入了我们的森林，他们已经在我们的土地上穿行，杀害着我们的人民，而兽人们就在他们后面不远。他们个体而言不如巨魔强大，但他们的数量就像蝗虫一样，足够覆盖整块土地，而且他们就在这里。 这里不可能。 作为回答，奥雷利亚一扬手臂， 扔出了他和温雷萨跑起来时就一直带着的东西。一颗巨魔的脑袋在空中划过，黑色短发在头颅四周舞动着，阳光照在獠牙上，然后落了下来，恰巧落在安纳斯塔瑞安的脚边。 这家伙在距离渡口不到一个小时的地方攻击了我和温雷萨，还有几个巨魔尾随我们到了那里。如果希尔瓦纳斯和他的小队没有挪动的话，这些巨魔的尸体现在还躺在河对岸。他们来了，巨魔就在我们的森林里，杀害我们的人民，而兽人们就是那些焚烧永歌森林边缘的家伙。 不可容忍！ 国王的怒火被点燃了，他一脚踢向巨魔的脑袋，把他踢得滚到了另一位领主的椅子下。安纳斯塔瑞安皱起了眉毛，目光变得锐利。当他转向奥雷利亚时，奥雷利亚在他身上看到了这么多年以来支撑他成为这样一位伟大王者的活力与专注，那些衰弱的痕迹都消失了，在眼下的危机面前都被扫到了一旁。 他们竟然胆敢入侵我们的家园，他们怎敢？我们要让他们明白侵入这里的教训，召集战士和我们的游侠，我们要攻击那些巨魔，把他们彻底赶出我们的森林，让他们再也不敢侵犯。 巨魔只是一部分的威胁，部落的数量令人难以置信，而兽人们强壮、坚韧且坚决。幸运的是，我不是孤身一人回来的。